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24集。 当初归晓和陆延辰谈恋爱谈得很小心，没几个人知道，就连海剑锋都是在归晓毕业后才听说的，那时也见不到归晓了。后来又听说俩人分了手，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这么久过去竟又在一块儿了。他这心情起伏太大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掩饰着尴尬，粗糙的男人脸上竟袭上了一抹红。 没想到啊，你最后还是跟陈哥了。嗨，真好，这都能再回来，真不容易。 归晓余光里是陆延辰，对海剑锋笑笑，算是递了个台阶。这种事儿，归晓不是没碰到过。前几年高中同学聚会，大家还在饭桌上互相揭穿谁谁暗恋谁，在宿舍熄灯后狼嚎什么名字，暗恋的人大大方方自嘲一笑，被暗恋的人也顺水推舟惊呼着，原来你暗恋我，怎么不早说呢，早说说不定就成了呀，这类的话。众人在报以哄笑，都是对青春期的回忆和怀念，谁也没想如何。陆延辰手指勾着车钥匙到海剑锋身后，捋他的后脑勺。 明天把照片送过来。 没，陈哥你别误会，早不摆着了。 海剑锋脸更红了，彻底憋红了。快三十的一个大男人，被自己堂哥的酒后真言逼到这份上，也真是倒了血霉。海剑锋最后一咬牙，算了，现在就去拿吧，反正他家就在隔壁。最后照片真送回来了，场面极其诡异。归晓弄得像自己偷情似的，接过海剑锋递来的装着他照片的相框。还真是中学的他，是夏天，短袖衬衫，细长带子的红色背带裤。车离开村子，土路颠簸，光线不好，归晓还在仔细看手里的相片。他摸了摸里面自己的脸，那是真小啊，脸又小又尖。再翻下镜子看看现在的自己，远不及年少的时候。 他怎么有你照片？ 不知道，好像这照片是老师照的，可能他和老师要的吧。嗯，去合唱团比赛路上，好像是。 迎面开来一辆卡车，骤然的灯光让陆延辰直觉地眯起双眼。 还挺有心。 归晓识相地将相框倒扣在腿上，不敢看了。车道左侧是运河，右边望出去是大片农田。这夜里的天是墨青色的，透着冷。田地里铺着白色塑料薄膜，隔没多远就有砖头或是黑色的铁棍压着，无边无际的白，一望望出去老远，隐约能见到遥遥的一排树影，之后还有。归晓刚认识孟小山和海东时，骑车玩的时候路过这里，还问过铺塑料布是干什么的。海东说是为了增温保水，提高土壤肥力。 我听见海东叫孟小山的名字，特别心酸，怕他忘不掉孟小山。但看到他有女朋友了也心酸，他怎么就真把孟小山给放下了呢？ 这种想法对海东很不公平，说出之后归晓都觉得自己在无理取闹。陆延辰报以沉默。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女人完全不同，对于海东的感情生活，他只在某年的电话里和陆延辰含糊带过一句孟小山和秦风结婚了， 就再没说别的。陆延辰也没再多问，这就像他和归晓分手也从没对海东交代过，海东还是从孟小山那儿听说的一样。所以在陆延辰眼里，海东都有女朋友了，这事儿当然就过去了。但看归晓的样子，应该是从孟小山那儿听到挺多细枝末节的女人心事，信息不太对等，陆延辰也就不好发表任何看法。 如果在二连浩特我没丢车，没找你帮忙，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在一块了？会不会你就和赵敏山结婚了？ 陆延辰久久没有开口。女孩的心思他不懂，但他懂归晓。归晓小心思多，从小就喜欢东想西想，漫无边际。倘若不在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控制住，到最后一定会泛滥成红。陆延辰将安全带解开， 去后面说。 归晓还在伤感着，被陆延辰突然这么一打断，他又不是小孩，不懂这些。过去坐在陆延辰自行车的前横梁上，依偎在这运河边的寒风里卿卿我我的事儿不是没做过，可那是单纯，最多就是接吻。现在等归晓撞上车门，门自动落了锁，车内昏暗，仪表盘泛出漂亮的蓝色荧光，电台的声音被陆延辰早就调到了最小，费力气去听才听得清是访谈节目。陆延辰身上的气息像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脸近前，将将要挨上的距离。 你要不去二连浩特，我也不会回北京，懂了吗？ 他就是为了归晓回来的，没别的原因。如果没有归晓，陆延辰大可以直接留在二连浩特，等赵家憋不住了，自然会要退婚。可陆延辰不能拖，拖不起，人生苦短，他拖的都是自己和归晓的时间。从开口让归晓帮秦小南找学校的时候，就抱着想要重新开始的念头。在二连浩特机场看归晓牵小孩进安检口，他就知道这么多年对归晓的感情没减过半分。本想解决一切，让归晓毫无察觉地和自己重新开始，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。那天归晓问他是不是要结婚了，当时什么都没解决，他不能骗归晓说没有。对归晓，陆延辰从未说过一个字的谎话。借着月光，归晓能看到陆延辰短短的头发茬，清晰的五官，再往下就是衬衫领口了。归晓轻动了动唇，也对陆延辰小声交代了句实话。 其实我这次去二连浩特，就算不丢车也会去找你的。我两年前就和黄婷要了你的电话， 因为想见他，哪怕死皮赖脸见一面也好。陆延辰盯着归晓的眼睛，归晓的声音越来越小。 你的号码我都能倒着背了。 陆延辰一句话都没说就俯下头，他的舌头从归晓唇间越过去，去找归晓的掌心，在归晓长发下柔软细腻的皮肤上摩挲着，亲到后面，凉飕飕的空气让感知被无限放大。归晓隐隐能看到两人吮吻的动作。车外的风声很大，却和草原上的截然不同。深夜草原的风让人听到的是辽阔和苍凉，而这里再大的风都会被困在一排排高耸的杨树间，回旋着打出沉闷的风哨， 像在困着谁，将年少的陆延辰重新绑回这深冬的运河畔，绑在归晓身边。归晓穿的羊绒衫是在领口交叉系带的，陆延辰上午解开过一次，此时倒是轻车熟路。30出头的男人了，对着心爱的姑娘还像是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子。上午稍稍窥探过他身体的某部分，就会想，想试，想要，要他每部分都成为自己的。吻得不可收拾，陆延辰不自觉地用拇指去揉按搓弄归晓毛衣下内衣里的那一点嫣红。陆延辰暗影沉沉的眼去看归晓所有的细微表情，归晓被他隔着衣服弄得背脊发麻，湿润的唇微微张开。 别弄，难受。 别弄什么？ 陆延辰自喉咙口压出笑来，沙沙的。归晓蹭的脸红了，他听到自己的心砰砰撞着胸膛。不一样了，曾经十几岁的少年如今都过了而立之年，那眼底浮上来的情欲是那么直白诱人，像个无底漩涡拽着归晓跌下去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